能吸引一双背对大路人互相崇拜，像在暗恋某一个偶像，一个微笑能翻一下舞台。哦，你好陌生人，会不会奇怪如果有一天我们请你到舞台，那时的疯狂，那是因为 下喘口气，那疲惫的血色眼睛还依然笑得很光明，皱纹里有风和雨，就伤口已发作的痛觉已经习惯了，所以 说我的脸，岁月不让人这句话呢，是给总是觉得自己已经不再年轻的那些人，我用尽一生不顾一切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瞬间，我坚持到了今天，带给了全世界，功夫带给了全世界。 I don't want we go home。 会是传奇，终于坐下喘口气，那疲惫的血色眼睛还依然笑得 是传奇。

情像刚起就苦了煎 从你出现。